微笑向暖，安之若素，你若盛开，清风自来。纷纷扰扰的社会，有时候需要的是给自己一份自信和关怀。 Hello， 我是 Angela 张韶涵。 My FM 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6:09，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客诉录，我是一斌。 Hello， 我是 Sherry 哈、啊，今天是12月23号，星期五了 啊，又到星期五了， 可不 啊，这心情，哎，我不说了， 就是眼睛一闭一睁呐、啊，就到了。 没有、啊，我会觉得这一星期好像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考验，因为就是很多天都是雾比较大嘛， 哦，确实， 所以这一星期终于熬过了 啊。太不容易了， 是不容易的一星期哈、啊， 没错。 我们会觉得我们其实自己也蛮不容易的，比如说像我们的直播间有4台电脑，是不是？这我就觉得，自从直播以来老好快哦，眼睛就这花的好快哦。 也是哈、啊，你说上班面对电脑，下班面对手机是吧？ 对啊。 所以我昨天呢就特地去查了一下，怎么样 就不伤害我们的眼睛。 嗯哼， 一天四杯茶。 四杯茶。嗯 啊，上午喝什么？上午喝一杯绿茶，抗辐射的。 嗯， 哎，下午喝一杯菊花茶，明目清肝。 嗯， 疲劳的时候喝一杯枸杞茶，然后眼。防止眼干眼涩，晚上的时候喝一杯决明茶，清热明目。哎呦，我的天哪！这四杯茶喝下来哈，我跟你说，老好了， 师傅，就会觉得好养生哦。 啊，可提神了， 是吧？ 嗯，其实养生它一种，就让你的皮肤啊，各方面人的精神啊都倍儿好。 我觉得咱俩就是喝茶喝多了吧，所以每天早上起来才像打鸡血一样， 噔噔 嘿，嗨起来。好、 okay. 今天早上呢，我们依旧要为大家送上这些好听的音乐咯、 嗯、对， 来自朴树，生如夏花。 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今后一半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绚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不虚此行呀，不虚此行呀，短暂开放在你眼前，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要你来。

早晨六点，闹钟还没响，很多人还没起床，而你却已经为了梦想奔波在路上。 我们为这样的你精心打造音乐快速路，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 MyFM 100.5 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呢，今天呢终于迎来了大太阳。今天晴天最高温度4度，最低温度-3度。 哎，没错，那空气质量呢也是 U 啊。 哎，对， 好久没有看到这 U 了哈。 多吸两口。 我说今天怎么早上这么精神啊哈？ 因为吸氧吸多了是吗？ 哎，对。那明天的天气呢依然是晴朗的好天气，-1到6摄氏度。晴转多云，南方微风。 是，那这个还不错啊。 对对对啊，昨天我也是关注了一下我们的体育资讯哈。一个很重要的事是在 CBA 联赛第20轮比赛全面开打，最终广东队是124-93战胜了山西队啊，拿下了15连胜。恭喜一下， 不错不错。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欣赏好音乐，来自郭富城。要学习他，开车要慢一点哦。谁会记得我？ 只要你懂我的 尽千帆让他走，我在默默为爱情守候。 My FM 属于你的好音乐，你好，我是胡克群。 My FM。 Dragon 的狂放，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Harry。 哎， 哎呀，这节奏我都已经停不下来了。 来运动起来啊！ 对，那随着这样的一个好天气呢，难免就让人会心情大好啊。 可不， 哎，很容易让我就想到一些浪漫的事儿， 是吧？ 哎，那可不，明天又是圣诞节，对不对？这么浪漫的天啊！那最近呢，我们说到浪漫的事儿哈，再说到浪漫的电影， 有对象不？ 没有。但是这个电影上面有啊，杨千嬅和余文乐主演的《志明春娇》系列的电影看过吧？ 当然了，我特别喜欢看。你知道我第一次在电影院看的时候，然后听到这首歌，我就瞬间就泪奔呀。 哎呀，那我得继续介绍一下啊。现在最第三部呢叫《春娇救志明》，最近也是正式杀青了。也是首款海报呢都向公众呢也是展示了一个最经典的形象啊。 其实现在已经是第三部了，第一部是《春娇与志明》，第二部是《志明与春娇》。就是会觉得他们两个已经形成了一种感觉， 哎， 就是当他们在私底下相聚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他们就是志明和春娇。 那他们什么时候在一块儿呢？我着急啊！ 不会的，不会的， 不会吗？ 不会的。 哎呀，怎么说的有点让人难受哈。 我会觉得他们两个应该就是朋友吧。当然，很多人有说就是余文乐只有在看到这个杨千嬅的时候才是真正的他自己，因为在余文乐就是前一段时间和周冬雨拍一个就是我们相爱吧那个综艺节目的时候呢，大家会觉得余文乐就是那种因为他叫他这个六叔嘛，就是那种 大 叔的形象，很暖男，但是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其实他也是一个比较偏小孩性格的人。于是呢他在遇到杨千嬅的时候才会那种可爱的大男孩的气质，你会觉得很凸显。于是大家就在这个时期就说其实他和杨千嬅才是最配的。 哇哦，所以说这么多，真希望他们能够最终走到一块儿。都是单身吗？两人？ 这个余文乐其实前几天有澄清，就是之前有一段绯闻，然后他说有一天早上起来，他说突然间一夜之间我就有女朋友了，其实并没有。然后其实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余文乐当时在《春娇与志明》后面的很经典的一个手语的动作的一个表现， 一种爱的表现。 对， 是不是 包括现在很多就比如说喜欢六叔的人啊，或者是周冬雨当时为了接近他，也是表演了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很代表《春娇与志明》，也代表那种爱情。 同样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种感觉好不好？ 王心平，别问我是谁。

是夏天的第一声虫鸣，是晨光刚好普照过的大地，是一切刚刚开始的样子。这里是你醒来的第一声耳语，欢迎来到音乐快速路，我在音乐里等你。 Hello， 我在音乐里等你。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鸣。最近呢，大家很喜欢的方大同又推出全新的歌曲了， 《 Run from Your Love》。这个 MV 很有意思哦。 确实，其实说到方大同呢，他就这人就很有意思啊。他可是养生，他特别爱养生，你知道吗？ 是吗？ 他从不吃肉，只吃蔬菜。 你俩有一拼了，艾瑞。 哎呀，那可不， 超养生。 我只吃草的。啊，好了，其实这首歌哈、啊，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于电影《全民超人》 啊。 说到这电影就有意思了啊。电影中男女主角原来都是超人，两人、两人缠绵了3000多年。 You are my superstar。 哎呦哎呦， 你是电，你是光。 等等等等，你那个不是超人，好不好？最主要的是这里面的男女主角呢都已经是缠绵了3000年的感情啊。 3000年。 哎呀， 别问我是谁，请与我相恋。 这跟3000年有什么关系啊？ 就是你会觉得3000年 对啊，天天缠绵在一块儿啊，这种感情的情怀，所以说大同灵感是来自这的。 哇，要是我听到一个关于3000年的爱情故事、我也会觉得会有灵感迸发、对。 你的灵感是来自是怎么了？ 给大家多说多说几句。大家好，我是一斌， 怎么了？ 好了，那其实我们说到这个 MV 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我相信喜欢方大同的人已经知道这个消息了，而且呢，对于我们的方大同的歌曲也是很了解。 那可不。 于是呢，今天早上在这样的时间，我们一定要请到方大同了，是不是？刚才夸他这么久，不播一首他的歌，我都觉得过不去了。 那我们来听一下他的什么歌呢？ 去听一下他的听好了。 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太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黑白琴的闪耀，再没烦恼把我难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只要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被延续性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暂停。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整丹琴，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才会重现最思念的一场容颜，我是让人安眠，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要，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音乐就是歌声蔓延，不用音乐来暂停，这只有一个理由，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最的享受，黑白切记游走，生命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你什么都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句些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在我的音乐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

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把我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扎，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遗忘，最爱的女孩，悬崖上的爱谁会敢去猜，还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最爱的女孩。 来自刘德华的冰雨，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冰。 哎，我是 Sherry 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每个人鞋柜里面都会放很多可能自己喜欢的鞋子。 Oh. 那你觉得你鞋柜里面最珍藏的一双鞋是哪双呢？ 哦、 那 作为女生应该就是高跟鞋了 啊，我猜也是。 对， 就美美的嘛那种。 是，其实我会觉得女生可能分为两种，就是一种会让你变漂亮的那个鞋，比如说我们做活动的时候穿的那双鞋，可能我经常会穿某一双，那就会有很多的记忆，当然也会有一双球鞋陪伴着你走过很多的路，所以是不一样的。 哦，没错哈。那其实如果是男生的话呢，他可能就有一双比如说在以前我会选择很珍藏的篮球鞋 啊，值得纪念的。 对，这是必须有 吗？ 没有没有没有， 有同款，你们要追求同款， 追求的是同款那种。然后因为有签名的你是不能穿出去的呀，那是放在家里面供着 的。哦，哎，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们穿上同款之后，有没有一种就是 力量 也能够拿三分球的感觉？ 有，绝对有，有那种力量。 但结果 再生的感觉啊，结果就不重要了。当然，现在呢，我可能会珍藏一些，也不能说珍藏着吧，也就是说出去做活动穿的 对， 皮鞋啊， 对，有，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定义起来就是一些有意义的鞋 是 会让我们很珍藏。 哎，其实还蛮有故事的， 是吗？我并不想听哎。这样吧， 等一下一句就把我给补了吗？我说一说好吗？ 我是特别想要说，那我们可能说到这个过后，我们刚才在早上发出直播帖过后，很多人也有他的故事。于是呢，我们把你的故事和他们的故事，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当中一起来融合一下， 对， 好吧？ 好，可以来到我们官方微信平台 TJ 下划线 MyFM 1005留言，同时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是的，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选择一位幸运听众进行反打电话。然后呢？给你个机会去看看郝云的鞋怎么样？ 哦， 我会给大家送上1月1日郝云演唱会的门票两张。 好， 有请 Beyonce Single Ladies。

是活着不仅停什么的做森林，而我的眼睛没有思考过境，失去你泪水浑浊不清，失去你我连笑容都有阴影，放在这么近的的屋顶什么的伤心，像一口没有水的枯井，我用尽我的自信把我后悔莫及的那爱情，而你听这首安的夜曲，记得我失去的爱情， 来自谢和弦《本事》，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斌、啊，今天我们来聊的事儿是你鞋柜里的鞋 啊， 哪个是你最爱的，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对， 哎，我们看到，我们一位听众说，不要说这事儿， 为什么？ 我说怎么呢？他说我是34号的鞋， 哦，34号的脚、啊。 34号的脚 啊，脚啊 买不到34号的鞋。 哎呦， 好，就每次逛商场啊，这鞋真好看啊，有34码。你好没有？这鞋真好看，有34码吗？你好没有？就是他的人生不断的被打击 啊，确实脚太大，不好买是吗？ 是啊， 穿球鞋啊。 脚太大吗？脚太小吧。 34码？哦，对对对对对对。 艾瑞，你好吗？ 对。我在的，我在的啊， 在的啊， 我在的、 啊，在的我就放心了。 我刚刚真的觉得34码的好大， 为什么？ 我突然忘了自己的脚鞋码了。 嗯，正常。那男生会不会因为说脚比较大也难买呢？ 男生是不会的， 因为多大号都有。 因为多大？因为篮球鞋啊会有很多 哦， 篮球鞋它的鞋码就偏大 哦。 对对对，这除非你偏小，可能是穿不了。哎， 买女款啊， 高跟鞋是吗？卡卡的啊，在那儿走。 是， 哎，其实还有听众说哈，说穿最爱的鞋，走属于自己的路。哦哟， 对， 这就有意思了哈。 还有，你知道，就是穿别人的鞋，穿自己的鞋，让别人 无路可走。 OK， 穿自己的鞋，让别人无路可走。哦， 就走出自己的风范啊。 男的穿高跟鞋是吗？ 可以可以，哎，我们下次就是听众见面会的时候可以试一试啊。 瑞、no 其实欧美那边很流、也有一款很流行的鞋是男生穿的那种踩着高跟啊， 所以没有一定要规定就是鞋要谁穿什么样、是不是、 对，但是 其实都可以的， 我还是走大众路线好了。 你不想挑战一下吗？一说新的发现。 不要 是。那我们看到很多听众呢都在说、说其实自己最喜欢的就是自己脚下现在穿的这一双。 其实舒适适合最重要哈。 所以我们就是要今天早上为大家带来这首歌呢，其实也是想传达我们大家对于鞋的这种追求，就要坦荡荡找一双舒服适合自己的鞋。 没错， 有请香香，哎呀，坦荡荡。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烂，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吧？是很简单，像是精致装扮，显得通俗。 我要你的自然，爱要坦荡。

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这里是 Market 迷你零点五，我是一斌。 哎，我 Jerry、嗯、啊，前段时间我看了吴亦凡也是有一个剃光头的视频哈 啊， 原来是他要演一个电影叫做《西游伏魔篇》哦，伏妖 篇 哈。 对，嗯，你刚才说的这个伏魔是第一部， 对， 然后这个第二部呢，大家都特别期待了，尤其呢、嗯、再加上光头的吴亦凡，我相信 哎， 大家就是。像我一样这种小女生心哦爆发了、嗯、会觉得那么帅， 会觉得唐僧是越变越帅啊。 对，因为提到吴亦凡呢，就是他在主演这个老炮的时候，他那个白色头发的造型、 哦、 瞬间就让人觉得哇 哇、 这个、好帅气，然后现在 少女心又爆棚了， 现在又变成光头，你也会觉得他还不错、嗯，然后在这部电影当中呢，他也是和谭晶来进行联袂演绎了里面的主题曲，看大家会觉得哎，吴亦凡和谭晶配合其实会碰撞出来一个不一样的火花、啊、 哎，很经典的，我觉得应该是。 对， 那这部电影呢也是由周星驰去监制的，徐克执导的哈、 哦、 从这个导演制作上就不一样， 相当不一样， 而且上映的时间呢也是相当不一样，在大年初一的时候会见面， 是 重磅戏。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开思路，我是一斌。 哎，我是 Jerry。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鞋柜里面最珍藏的一双鞋有什么故事呢？ 是的， 其实有听众这样说哈，他说我一直在等待一个特别的时刻我觉得当我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呢，当我看到鞋柜里面的球鞋也好，或者是我爸给我买的鞋也好，拿到最新出炉的球鞋是我最想要的。 好像男生都比较喜欢那种最新的足球鞋。 没错，当时我是，至少我是这样的。当时 好像我们的听众里边的这个男性都是这样的哈。 是吧？ 他们很多人就说对自己来讲有两种，我总结了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 这个球鞋陪他去旅行过，走过祖国的千山万水。 哦、 另外一个呢，就是陪他跑步。就跑了多少多少公里的、 嗯、 这个鞋是很重要的。 嘿、哎， 那女生呢，就是要看谁送给她的。 嗯，看来是一个有故事、爱情、浪漫那种感觉、啊。 对对是。然后呢、嗯，有一位听众总结了说，男生最喜欢的鞋永远是在鞋柜里的， 嗯、 女生最喜欢的鞋呢，永远是在商场的橱柜里的。 哦， 说了到位啊， 很好，很到位啊。 对，女生的鞋柜里永远少一双鞋。 嗯， 哦，然后呢，衣架里永远少一件衣服，但是心里呢，永远那个最爱的永远不是他身边的那一个。 哦， 但是我又觉得不对啊，这样衣服啊、鞋啊、可能是这样，但是爱。 是应该还是最爱的在身边 啊，对啊， 是吧？我也觉得这样， 应该是这样的， 是， 嗯， 是这样挺好的。 怎样啊？哪样挺好的？ 其实我一直在那想，就很好奇啊，就女生一打开自己的衣柜的时候，一看满满的衣服，然后突然还是来一句话说：“哎呀， 没 衣服啊， 冬天天冷了，我少一件这个吧。” 然后满满的鞋柜。都是鞋， 我少一双雪地靴、啊，雪地靴，雪地靴太显臃肿了，我还是来根高跟吧。哎呀， 哦、 高跟平时很难驾驭的，要不来个平底儿吧？哎呀， 哦、 平底儿又不显身高呢。 打住，打住，说不完了啊！ 对，你知道了吧？就是， 终于明白了。 对，女生就是永远缺一个， 嗯， 缺一双鞋。 对， 嗯，我们当然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和你的鞋柜里的鞋的故事，最珍藏的、最喜欢的。 嗯， 我们刚才说过了。为了大家幸运听众去看一看郝云的鞋， 到时候大家都不去听歌去关注鞋吗？ 云总今儿鞋不错，一斌说了来了之后主要看鞋， 先看鞋哈，先聊鞋。云总这鞋有没有故事啊？ 嗯 啊， 那我们今天呢再次告诉大家的是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将有机会拿走1月1号郝云演唱会的门票两张。 嗯，没错，抓紧时间来互动， 继续来听歌咯。 全新长轴距 E 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五大街57号，乌市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好歌播不停，好礼送不完，就在 My FM 100.5。你好，我是蔡依林。 Let's go.

谁比我们还绝配，我应该去爱你，不浪费能幸福的机会，在爱情的面前你又太卑微，爱上了谁敢犯罪、yeah、全世界还有谁比你懂我， 一首好听的音乐来自汪东，我应该去爱你啊，还想到以前飞轮海的组合、啊、 是、嗯、我是拍 是啊，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艾瑞 李冰。嗯，今天我们来聊的事儿是你最新鞋子 哎 又有怎样的故事。嗯，很多人其实呢他们把鞋赋予了一种浪漫。他说特别想要浪迹天涯，踏着自己最爱的鞋，然后呢手里牵着的人，这是一生的追求。 按这样说啊，他说在我未来的规划呢，家里面有你，能和你一起喜欢的电视节目、 哦、 为你吃我做的料理，然后有着我们的小宠物，然后还能在午后的时候呢冲啊、看着你迷人的样子，哇塞，而且呢也不忘记穿前帮你亲自穿上你最爱，这样就很好。 是、哎、所以呢是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没错， 比如说今天穿了双新鞋、对，艾瑞看我鞋好看不？ 比较嘚瑟两下是吧？ 然后你自己又会觉得走起路来 舒服啊，自信啊， 有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今天我们门口的鞋店会卖得很好。总之就是希望大家不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每天获得好心情，这才是最重要的。 而且买到最爱的鞋，得到最心爱的人 呀。 哎，这广告语不错吧？可以成为一个广告语了，我觉得 可以。 买到最心爱的鞋，得到最心爱的人， 就是快速路牌儿。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牌球鞋， 对， 音乐快速路牌高跟鞋。 祝你得到最爱的人， 对， 穿了我们的鞋。好了、 okay ， 那其实我们说到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当然也不会亏待给你，要为你继续送上好音演唱会门票两张。 抓紧时间和我们互动留言。 刚才我们说到的是对于鞋的喜爱，于是呢，我们就有请到梁静茹带来一首的非常符合大家的心情的歌曲。爱你不是两三天。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爱你不是两三天，每天却想你很多遍，还不习惯孤独街道拥挤人潮没你拥抱。爱你不是两三天，一眨眼心就能沉淀，你是否想念我，还是想过却很寂寞做朋友。 是两三天。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 Sherry，说着也很快啊。 对， 明天就已经是圣诞节了。 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没错，听说呢，12月24号也就明天了哈。有阿奥特莱斯将会举办千人点灯的一个平安夜活动。 是的，那我相信平安夜对于很多人来讲都很浪漫，是不是 Sherry？ 没错，特别浪漫。 就是我感觉好像大家今年就很期待圣诞节，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如果你还没有想好到底要去哪儿，但是又想过一个浪漫的特殊的圣诞节的话，就一定要来到有阿奥特莱斯了。 可以去看一看哈，而且现场呢也会有微信摇一摇啊，有机会赢取 Apple Watch 和5000元的大奖。 哦吼，具体地址一定要记住喽，是在滨海新区云山道有阿奥特莱斯。电话呢是6630-9448。 抓紧时间可以去看一看吧。 当然了，要带上我们的好音乐喽。接下来我们为你讲述的是他和他的故事，萧亚轩。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0%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正午的骄阳，秋夜的凉爽， MyFM 100.5与你相伴，度过随时随心的音乐时光。

电话了。 啊，是啊，没错，我不相信是吧？ 他以为在听广播。 我刚下车。 啊，早上好。那今天我早上我们的互动话题是你的鞋柜里的鞋，你有没有特殊的故事，或者是你最钟爱的哪一款呢？ 我是一个就是剁手的人，就是什么都想买，什么都爱买。然后我们家现在就是就好多那种就是那个闲置的东西，然后那个鞋子什么的都被堆在柜子里，堆在地上，堆在鞋柜里，堆在鞋架上， 对不对？ 嗯， 就一定要把那些你喜欢的搬回家，穿不穿放一边，反正得是 对对对，我反正只要是看见它，我就必须得给它买回去。我要是不买回去，我就想，我今天不买，明天别人就买了，我必须得给他买走。 这份漂亮不能让别人享有了，我得自己先占着。 所以他 对对， 真是。 然后未来的几年，就现在无限的痛苦之中，太占地儿了，也不能扔了。 扔你可以选择寄给我们呀。 可以可以，哪天给你们送奖。 好，其实好像很多人就是会觉得，买回来鞋是一种心情。就是它不同的鞋呢，不同的形式，它会代表一种不同的人生。 哦哟， 对呀， 是不是？ 哇，你说的太有哲理了。 哦，是，我相信你也是这样的人哈。今天早上呢，我们要送给你的也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喽。 哎，没错，是好运演唱会门票要送给你哦。 嗯， 啊，谢谢， 恭喜你了。 你会穿哪双鞋去看？美美 的，穿一双最保暖的， 穿个保暖的，我们是室内耶，你可以穿的美美的。然后呢，在1月1号的时候过一个特殊的元旦，好吗？ 好呀，好呀，谢谢啊， 恭喜你了，嗯 嗯，好， 拜拜， 再见，拜拜， 再见。恭喜我们这位听众，今天凭借他的买鞋的能力，然后获得了我们今天的这个中奖的机会啊。 是的，那没获奖的朋友没有关系啊，待会儿有我们的彬彬有礼这个互动环节。 是的， 哎 哎，今天早上呢，其实在这一时间段我们连线过后，我们还是特别甄选了一首歌曲， 是 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穿着自己爱的鞋，牵着自己爱人的手， 没错， 越过一个又一个的山丘。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地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俩各自一端，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时不我予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也无意让你感伤，

我面抬起头，假空跟天使互敬美酒。人人傻了吧，傻到只好嫁两数，却是荒谬。平庸伴你探过，变成在妄想选购。人突然无。 叫醒你还在沉睡的耳朵， 什么是好音乐？是陪伴在你早高峰拥挤路上的温暖。 什么是好音乐？是 MyFM 100.5为你用心推荐的 音乐快速路。 送礼喽！ 哇，什么礼？ 购卡、美容卡、健身卡、霸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6点到9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 彬彬有礼。 这就是 彬彬有礼啊，没错。 好了呀，送礼喽！ 送礼还是一样老套路，要出题哈。 嗯， 今天这个题目呢，大家一定要听清楚，因为所有的答案都在这个题目。 好啦，你这样说，这一会儿成千上万的人都答对了，我们大屏幕会卡掉的了。 OK， 那我开始放了，听，认真听啊。 嗯。 你们是谁？是中国人吗？外国人？韩国人？唐朝失明了啊！到底来我家干什么？不要过来！我 认识 你们，都不要 怪。哎，听清楚了没有？ 认识你们。 但是我们的问题哈、啊、是， 不是这个吗？ 对，绝对不是这个。 不是认识你们， 是中里边出现了你们是谁 啊、 哦？有一些国家。 哎呦， 你只需要说出其中两个国家， 我忘记的嘞， 就 OK 了。 我可以有一点提示给大家吗？ 哎呀，那个提示就太明显了，好不好？ 哦。 太明显了，那个提示啊！ 算了，不提示了， 我相信大家都会很清楚的。 唐桑思密达， 哎呀，行了啊、哦，知道了啊、哦，那两个国家， 唐桑思密达和另外一个国家， 哦、 好吗、 嗯嗯、？OK OK。 哎呀，送给大家了啦， 啊， 又怎样？是不是？反正我们的票，我们就是好云嘛，大家都抢得很厉害，是不是？ 这也太明显了。 这是用云哥的一句话，这都不是事儿，是不是 ？OK， 那我们还是送票，然后大家还是抓紧时间。 唐桑思密达， 抓紧时间哈，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TJ 上，我先 MyFM 1005留言啊、 是的，答案已经告诉你们了啊。 嗯 ，OK。

年之前，天昏地暗，世界可以忽然什么都没有。我想起了你，再想到自己，我为什么总在非常脆弱的时候怀念你。我明白太放不开你的爱，太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 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那个里面好帅的嘞！ 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有礼。 够胆，你就来。够胆你就 来。 这里是 MyFM 101.5彬彬 有礼， 我是一彬， 我是 Harry。没错，我们刚刚问的是哪个国家的人？ 唐桑思密达。 啊，这很明白了，就是韩国，是不是？ 嗯。 那我再放一遍吧。 还有一个别的国家呢？ 听一下。 你是谁？是中国人吗？外国人？韩国人？唐朝思密达？ 哎，中国、外国、法国、韩国。 哦。 所以说你只需要答对两个就 OK 了，很容易的，对不对？ 是，好多听众都答对了。我们来挑选一位吧，好困难。 好 困难。 滚动，大屏幕。好，三。二一停。 嗯，哎呀， 哇， 头上是个美女哦。 哇，恭喜，恭喜这位，这位美女头像，她的名字是 彩儿。 哟， 那个李宇春，不是 陈小春那个《鹿鼎记》哈，里面的老婆。 对，你知道，就最近火星情报局啊，就是。这个彩儿总说我是大哥的女人， 哎呀，厉害了不得了！ 所以这个彩儿，你看运气也很好哈， 非常好，恭喜你了。

情非得已。 嗯，没错。 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 就要过圣诞了 啊！对，重要的是明天也是周末了哈。 是。 明天呢，也24号，永安奥特莱斯将会举办千人点灯见证这种平安夜的活动哈。 是的，每当到过节的时候，其实呢，我们都会为大家带来一些惊喜哈。 哎，没错哈。 哎，很浪漫，所以 心情也很好。 如果你想要过得很特殊的话，一定要来永安奥特莱斯找我们喽。 啊，而且有机会赢得 Apple Watch 和5000元大奖现场会微信摇一摇哈。 是的，地址呢就在滨海新区云深道永安奥特莱斯。 嗯， 电话是6630-9448，赶紧拨打喽。 嗯，好。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虽然很舍不得告别， 是， 但是呢，还是得说我们要下班了。 没办法了。 去过圣诞了 哇、哦、太开心了， 所以在这里提前预祝大家这个 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 啊、OK， 接下来有请董振为我们带来 Music Pretty、我是一斌， 我是 Sherry， 圣诞快乐， 下周见喽，拜拜。 置换补贴最高18000， 谁呀？ 一汽大众置换补贴零利息，分期同时享， 谁呀？ 天津捷星 一汽大众捷星店现车聚会最高80000，滨海新区河南路汽车街25387888。 永安奥特莱斯圣诞狂欢等你来嗨， 迎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千人点灯璀璨平安夜，5000元大奖从天降， 礼品礼券任性拿， Apple Watch 摇出来， 滨海新区云山道 永安奥特莱斯。 MyFM 100.5。 I think it's so cute and I think it's so sweet how you let your friends encourage you to try and talk to me, but let me stop you there, oh, before you speak. Is no, my sign is no, my number is no. You need to let it go, you need to let it go, need to let it go. My name is no, my sign is no, my number is no. You need to let it go, you need to let it go, need to let it go. First you gonna say you ain't running game, thinking I believe in every word. Call me beautiful, so original, telling me I'm not. My name is no, my sign is no, my number is no. You need to let it go, you need to let it go, need to let it go. My name is no, my sign is no, my number is no. Thank you in advance, I don't wanna dance、nope. I don't need your hands all over me no, no. If I want a man, then I'ma get a man But it's never my priority、hey. I was in my zone before you came along Don't want you to take this personal Blah, blah, blah I be like, nah, ta-da, ah, ta-da, no, no, no All my ladies, listen my ladies. up If that boy ain't giving, ain't giving up Lick your lips、hey. and swing、hey. your hips is no, my sign is no, my number is no. You need to let it go, you need to let it go, need to let it go. My name is no, my sign is no.